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寒露过后，秋去冬来，气温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多发期。气温骤降，哪些人群应该格外关注？早出晚归如何护好我们娇嫩的心脏？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怀柔区桥子镇北宅村，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急诊与重症监护病房主任医学博士吴航宇为大家科普秋去冬来，学会护心。欢迎您的收听。秋去冬来，我们能够感觉到早晚温度越来越低了。那这个心脏病的发病，它真的和气温的变化这个关系密切吗？ 心血管我们有一个高发季节，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可以说是从国庆降温开始就已经处于进入高发季节了。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大概是春暖花开。就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来讲就是温度和气候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特别是对于我们像心肌梗死啊、心衰啊这些病人的发生，还有这发病率的增高，是一个密切的相关的过程。这点来说是很正确的啊。 所以说，到了每年10月1号以后，我们说这段时间开始，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我们接诊的突发什么心梗啊这类患者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可以这么说，像比如说像咱们十一国庆期间啊，我们的科室很多病人回家了，过国庆，但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 CCU 的病房，本来的话里边只有三四个重病人，那么上班的第一天，那么我的八张床，我们现在的 CCU 病房是八张床，一半天时间满员了， 全满了 。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极为重症病房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还不算我们普通病房的病人，就是光我们 CCU 就是我们的心脏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啊，那个重症病人需要24小时监护的病人，那么就瞬间就是四个病人就进了我的 CCU 病房。 跟我们说说吧，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也算一个少见症状，就是但是呢又特别的让人家引起警惕，是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阿姨。她来的时候呢，她说是右手还有肩膀特别的疼， 胳膊疼， 而且就是一只胳膊疼。 哦。 攥手指头的时候，因为我们临床查体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动作，就是让患者呀去握我的两个手指头，看看你两边这个手的力量啊是不是一致的。 就是来握医生的手指头。 对，就是让医生的两个手指头或者一个手指头去握，看看衡量一下你两个手的这个力量平不平衡，一不一致。但是呢，这个阿姨她的右手的力量就明显的降低了。 你说阿姨使劲儿。 对，就像你说来使劲握，明显感觉到右手的力量减低了。但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从临床上来讲的话，最先考虑的就是什么呢，控制胳膊的这个神经，因为神经内科嘛出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又查了之后呢，他的神经系统是好的，而且他的右下肢就是右腿是没有事的。而且一些神经系统的指标啊反射呀、什么之类都是阴性的。那这个时候他又结合他平时呢咱们这个换季，再加上他平时呢是有一个高血压冠心病的一个基础，再结合我们的心电图又给他检查了之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征兆，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会不会是他心脏的供血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进行了检查，比如说做好了之后含了一片硝酸甘油在舌根下，含了大概可能也就是三分钟左右吧，再来一次。而这个时候呢就会戏剧性的效果就出现了，就是说这时候再让他握，他两个手的劲儿啊 一样了， 一样了啊啊。而这个硝酸甘油呢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呢，因为它的作用比较单一或者说是比较特异，那么我就是扩张你心脏的血管，改善供血，而且这个作用呢它就是临时一过性的，等过了一会儿再让它再试，因为硝酸甘油的药劲儿已经过去了，又不行了，然后呢我们再让他去含了一片，就是隔了大概15分钟左右再让他再含了一次，又恢复了。就是说这么一个因一个果一对一的这个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充分的，但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不是确诊，这只是一个对你一个临床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示，说这可能是跟心肌供血有很明确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去进一步检查。而检查的结果呢我们给这个阿姨有心肌标志物的检查呀，然后心脏超声的检查呀，然后又是一个背了一个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呀，这样的话经过综合的考量之后我们最后给他做了一个造影，造影的结果呢就是冠脉造影，打了造影剂进去之后的确提示了他的冠脉一个血管的小分支，就是回旋支的一个小分支，出现了狭窄，然后经过我们的处理之后，那个阿姨出院了，就是大概也就是2到3天的时间。 但是在这里，您就提示我们几个要记住的点。第一，你看看他真的就是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每年这个十一长假，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假期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很多您既往有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一些人群就得格外关注了。所以说真的这个季节或者说温度的一个变化对他们身体的这种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咱们人体是一个就是一个动态平衡调整的过程，那么咱们的神经系统它会感知到外界的这一些信号，那么根据这些信号呢它来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冬天一到的话，大家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冷，或者是风一吹那么身体有那种寒的 寒 意，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身体来讲它是像要调动自己身体的机制来干嘛呢，你比如说大脑会感觉到这种情况，那么我就命令你血管收缩，来保证什么呢，血管收缩之后啊，它比如说冷，为什么大家要往上添衣服吧，就是我冷了之后身体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它把这个表面的血管啊给你收缩，然后收缩了之后呢让你血啊往身体的重要脏器去供血，这样的话保证一个重要就是丢车保帅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呢你老是不穿衣服那肯定不行，它是临时性的策略。而这个时候心血管系统呢特别一些老年人的话他这种调节机制啊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精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你过度的就是反应或者过度的应激，那么会造成血管的 过度收缩， 持续的甚至过度的收缩啊，那么你这个血压可能就会波动了，这时候心肌的供血可能差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咱们人呢是一个整体，天气冷了很多的时候啊并不一定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单纯的我一个心脏病发作，那你说像我妈妈最明显，我妈妈她自己是十几年甚至20多年的老慢支，家在东北，只要天气一冷就咳嗽，它就容易造成肺部感染。大家老话不都说嘛，心肺不分家，心肺不分家啊，你像我们胸科医院就是这么一个管， 对， 里边又有心又有肺，那么你呼吸系统不好，我们常见的临床的心衰比如说也是在寒冷季节出现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很大一部分程度，像我们自己医院职工的一个老妈，她在我们那个心脏中心已经住了4次医院了，但每次来都是一个喘心衰发作，但是每次的心衰发作的原因不太一样，像夏天的时候他来了2次他心衰发作，他是因为在家里边啊生气还有劳累干活引起的，而就在3天前来了，这回老太太有个很明显的诱因，就是说在家里边因为还没供暖呢起早着凉了，咳嗽喘，这个时候是先因为肺感染了，所以支气管炎肺炎引起的就返回来了。那我妈妈也是一样，我妈妈一到冬天 就传。但是呢，他这个季节是怎么呢？他逃离了做候鸟，他跑到海南去了。那么最近这四五年，他冬天一次没放过。所以说这个季节寒冷啊，对这个因素影响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 真的还挺明显的症状。 对，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哈，心肺不分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些心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话，到了每年十一过后，咱们就得注意了。现在还得加上，如果您肺部或者说这个支气管有一些问题的话，那到了这个阶段也要留神。所以在这儿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就是特别的来提示一下，哪些人群这个季节咱们得格外小心。 从心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高血压的，还有以前有过这个心肌缺血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得过冠心病的，或者确诊过冠心病了，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就叔叔阿姨啊，可能就已经放过支架了，然后呢就这些病人，那么对于我们心脏专科的病人来讲的话，那么要特别的引起注意。哎，就这些人群的话，它是一个高敏人群，或者说是一个易发人群，特别就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之后，诱发原来的这种病根的再次发作。 所以我们就是说治病，但是不如防病 啊。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疾病的话，那自己就得知道我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阶段，我得特别留神，我可以提前做好怎么样的一些预防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说发病，您少遭罪，孩子也少跟着一起费心了哈。我们来看看网友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提问。我们的微信网友说，他有动脉粥样硬化，现在呢早晚挺凉的，出去一次一回家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不舒服，他说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温差大了引起的，那这个温差加大会不会是诱发了他心脏不舒服症状的一个原因呢？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正确的啊，因为温差一大的话，对人体的刺激就会强，那么人体的应激反应也会更加强烈啊。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因为温差大就会产生这个心脏的影响，但对于一些比较已经像我刚才前面讲过的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发病基础或者是高危因素的人群，那么这方面的话就要引起注意。但有些老年人呢，就是特别像咱们现在这种生活条件好了，那么我家里边没什么事儿需要我干了，干嘛呢？我早上要晨练， 对啊，出去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么秋高气爽的，我这么早上这么好的阳光，我干嘛不出去溜达溜达呢？哎，可以，但是您要记住了，就是出去溜达也不要太早，因为毕竟早晨的时候气温是最低的，特别是在冬季，那么因为比如说气温低，空气的这种污染比较多啊，那那个时候的话，你说你早晨空气沉降在最底下，你早上出去的话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个吸尘器， 哎呦， 对吧？您那个时候锻炼又冷，空气又脏，那你说我干嘛要出去啊？ 所以像叔叔阿姨，咱们有时间了，也想锻炼身体，我打算早上吧，也算是用早上这个词儿哈，我打算出去锻炼锻炼，或者是遛遛弯，几点出门合适呢？ 这个阿姨说十点。 阿姨说十点。 对。 有没有现场哈，咱们早上六七点钟就想出去溜达溜达的，这两天举手示意我一下。真有真有。 这个啊，您出去我不反对啊，因为您这个所谓的几十年的习惯来讲的话，很难一瞬间就纠正。那干嘛呢？咱可以微调。因为每个节气啊都不太一样。 对。 比如说寒冷季节的话，咱可以把这时间呢稍微往后推一推。你想有的时候现在也好说，你等再过一两个月，那六点钟可能天还没亮呢。那不光是因为你这个寒冷对这个心脏不好，同时呢，您想想那天那么黑，你万一咱们这个村子周围这照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那您的腿脚不方便的时候，您磕磕绊绊的也不好吧？ 也危险， 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咱们可以进行根据光照、根据温度，咱们进行微调。 就是起码第一条，天亮了， 哎，对， 先别摸黑，别摸黑出门， 对， 天亮了，有的时候我就想等着看太阳趴到多高了之后我这边再出去，起码有这个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天凉的时候也觉得舒服点，是不是？ 而且像那个衣物的这种加减也很重要啊。你看我今天早上我从我们单位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羊毛衫但是到了这儿一看，这不太阳起来了，我又把羊毛衫脱掉， 对， 别嫌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也经常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有增也得有减， 对， 也不能热着出去一招凉风完了感冒了，这也不合适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说不仅仅因为这个温差变化直接导致一些基础疾病的发生，也因为温差变化大大家容易感冒，一感冒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疾病就发生了。 嗯，特别是你看我们就是刚才我举那个我们那个老阿姨的例子，就是我们职工的妈妈住了四次院，那么她这次就是因为自己洗澡没注意着凉了之后，肺部感染之后诱发又加重了原有的这种心衰的基础，造成了一次急性的心衰发作。那么现在住在我 CCU 病房的啊，老太太现在每天晚上就是只能这个姿势，就是 趴着 趴着腰，然后坐在床上，整个人呢是往前趴着的。 只有这样，他才能上来气儿，是吗？ 只有这样，他那个喘气儿才会更加匀一点。否则他一躺的话，他会憋得直咳嗽，根本躺不平。 哎呀，所以真的有基础疾病咱必须提前留神预防，不要让这个情况再加重了。那咱接着再说一说，像这个季节咱们外出的时候哈，这个衣服多了也不成，少了也不合适，所以呢着装方面真的还是有点讲究的。而且其实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我就有点后悔了，我就后悔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薄点的手套翻出来，因为那时候真的觉得挺冻脸挺冻手的啊。那如果是大爷大妈早上出门去遛弯的话，在这个着装上，比如说我要不要戴个口罩、那个手套，或者是围个围巾什么的？ 嗯，可以，这个可以进行，但是不是说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因人而异。 嗯， 每个人的情况啊 不一样， 不一样。而且有的时候啊，就是气温越来越低了啊，那我这个为了避免我这个气温对心脏的影响，那我索性了，我门都不出了，我楼门都不迈，我就猫在家里边。当然好不好，其实也不太好，因为您毕竟的话人体啊是需要一定的运动量去维持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状态的。 所以说啊，即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伙出门去锻炼得注意，但也并不是说咱们就在家里边猫着就这个万全之策了，这是不对的哈。每天适当的运动，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外出来晨练也好，来锻炼也好，才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关于这个啊，我还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这个锻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现在推崇的特别对心脏病人锻炼呢，就会叫做有氧运动。 嗯， 还有就是说锻炼一定要适度，这个适度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不是说我为了锻炼行了，我给自己制定个目标，我今年跑1000米，明年跑2000米，后天我就一定要达到5公里，然后我就每天5公里5公里这么来。说实话我自己我都跑不了5公里啊。 慢慢练。 对，慢慢练。什么叫有氧运动呢？咱们一个最明显或者一个最容易掌握的这个指标就是咱们的 脉搏。 哎，心率啊。你比如说咱们经常听看科普啊，就是说有氧运动就是说肌肉不酸，脑门微微见汗但又摸不着汗。这个就是这种指标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虚或者是很难让大家有一个很明确的掌握。那么咱们在心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个很一看就一个很确切很量化的指标，就是说咱们的心率啊。心率你要是锻炼的话，达到了一定的心率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你要 是达强度才够。 对，但是你要强度过高，那就变成了一种对心脏的一种负担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咱们记住一个值叫做220，220是一个总额。那么您今年比如说是60岁，那么我就把220减60，这个160啊是一个最后得出来的一个标准值，但是还要记住要乘一个系数，什么系数呢？ 0.6， 再乘一个 0.6。 这个时候就是得出对于你个人来讲这个年龄来讲差不多合适的一个心率水平， 96。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锻炼，我去慢走，我就慢慢的稍微比平时的步速稍微快一点，我就绕着咱们村子周围走几圈，哎，我这不带着手表呢吗？我自己测一测，测一次的时候，哎，怎么才70多次呢？哎， 强度不够， 可能强度不够，那我再加快点。但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咱们的底儿设好了，上限大家记住也不要超。什么上限呢？还是220，还是解决自己的年龄。哎， 乘以 85%, 就是 0.85。 0.85。 啊，这个 0.85 啊，在我们咱们经常看店的一些书上知道，就是咱们跑那个平板， 嗯， 哎，它会有一个也是这个 0.85。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让你知道自己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心脏就属于超负荷的边缘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盲目的去加量，那么可能对心脏就不是一个锻炼了，而是一个摧残和负担了。 所以说呢，这是应该给我们设定了一个科学运动健身的一个心率监测范围。 对，因为这个是最常见的，自己身上自带监测装备，对吧？ 对， 我不用去跑卫生院，也不用去跑医院去抽血呀、啊、干嘛之类的、嗯、 就能够测定出来的。 对，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是不仅想活动活动这个腿脚、 嗯、 同时呢还希望哎，我科学一点，能够达到锻炼身体让心脏更健康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咱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值来做了。那刚才我算了一下哈，如果以这个220减去我们的年龄60岁为例的话，那么您的这个下限心率每分钟达到96下，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低于这个值的话，那说明咱强度呢稍微有点低、 哎、 但是它也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的值刚才算了一下136，不要超过这个值，超过这个值我估计很多60岁的人这个心脏也会觉得受不了啊。 这个时候啊，咱们锻炼就还有一句就是老话，就是宁可低一点，宁可咱们少量多次， 嗯， 咱也不要盲目追求那种最高指标。 刚才呢吴主任也说到自己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哎，一到冬季的时候他就往南方温暖的地方去了， 嗯， 这种候鸟式的生活呢现在在咱们国内也挺普遍的。那我们也想问一问，这样做咱们就能躲过因为温度降低导致的心脏疾病的发生吗？ 给大家提醒一下注意，就是心脏疾病是一个很广泛的这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温度对于心脏的这种疾病，各种疾病来讲，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温差大对心脏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因素，并不是说我只要到了温暖的地方那我就不会得心脏疾病，或者我原有的心脏疾病就一定不会诱发啊。这是一个一定要让大家引起注意的，就是说我控制了一个风险的因素，但是我并不能够说凭这一个风险因素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网友潇潇的提问哈，他老爸是高血压，冬天的时候呢血压就变得更高了，低压109，高压147，他说现在一直是在用药控制的，但是感觉控制的不好，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换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老人家晚饭的时候呢喜欢喝上2两酒，然后还有得去散步，但是他属于那种不戴帽子也不戴围巾嫌麻烦的人，就想问问老爸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呢？ 这位老人家的话，那么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而他在所做的这些东西呢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还算将就，比如说他喜欢运动，他喜欢散步、 嗯、 那么对于来讲的话这个心肺功能的锻炼是有一定的好，但是他这种锻炼呢又有不太科学的地方，比如说时机掌握的就不是特别好，而且他的这种时机呢就是往往他这种时机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机， 比如说晚饭后还喝完酒了。 对，因为咱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讲，烟酒这两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敌人，特别是烟直接损害血管的内皮，会造成你的一些硬化呀啊、斑块啊这些东西，都尼古丁就是里边的，酒呢酒精，哎，它会直接损伤咱们肝脏，酒精只能通过肝脏来代谢，别人说自己酒量怎么好，那是因为肝脏替你负担了更多的工作，慢慢的去透支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说酒量这个问题啊，只能说因人而异，而你肝脏能承受多少活，那么你能喝多少酒。所以说像这位老人又喝了酒又去在刚刚吃完饭锻炼，那么这个是不太可取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说加重他心脏的负担？ 嗯，那是会加重的、 那也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建议大家饱餐之后，尤其是哎呦这顿我可能吃撑了怎么办，赶紧出去溜去吧，这样的行为会出问题吗？ 嗯，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就会诱发，特别是在他有原有的这种心脏病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经常的话临床上看见那种心绞痛甚至心梗的发作，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在

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寒露过后，秋去冬来，气温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多发期。气温骤降，哪些人群应该格外关注？早出晚归如何护好我们娇嫩的心脏？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怀柔区桥子镇北宅村，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急诊与重症监护病房主任医学博士吴航宇为大家科普秋去冬来，学会护心。欢迎您的收听。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幸福家庭大讲堂节目，走进怀柔区桥子镇北宅村，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急诊与重症监护病房主任医学博士吴航宇为大家来科普秋去冬来，学会护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之前我们做相关的节目的时候呢，就经常要提醒大家伙说您得注意呀，出现怎么样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得留神，想一想哟，是不是我们的心脏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提到一个概念，说下巴以下，肚脐儿往上，这个区域之间疼痛了，不适了，难受了，哎呦，都有可能是和心脏病相关的一些首发症状。那在这里我们得问一下吴主任，这么说靠不靠谱？在咱们的临床案例当中有没有非典型的一些案例呢？ 这么说的话，它有一个所谓的发生概率的问题。那么这么提法呢，也可以说它有一定的道理。在哪儿呢？就是多发的症状或者常见的症状，大家容易引起注意的症状，那么可能主要集中在比如说胸口，还有咱们的左肩膀，还有咱们的后背，甚至还有这个左胳膊，因为这是大家中比较认为或者是比较认同的，就是说离心脏比较近，关联比较紧密的啊。还有我下巴壳以下，还有肚脐往上，因为离心脏近嘛，它容易受到波及。从临床上来看呢，这的确也是有一些多发的症状，都是以心前区，像我刚才说的肩部啊、肩胛部啊，还有咱们的左上肢啊、左臂、左胳膊多见，或者说多发。但是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有的人就是右胳膊。我们自己在这个我们心脏中心的这个，特别以张主任为这个领头吧，我们专门成立了这一个叫做心脏罕见或者少见症状的我们一个小组，要马上去搜集一些我们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啊遇到的这些少见病例。把它，我们大概现在目前已经搜集了能够20多例，就是20多种少见的或者是罕见的这种症状。 就是它是心脏病，但是它表现的症状呢，不是我们什么胸前区的这种不适。那你给我说一个你觉得最离谱的，最后的原来是心脏病导致的。 最离谱的话就是说脚后跟疼的，从头到脚其实都有啊，脚后跟疼的。一直认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关节炎 骨刺， 这个您说对了，骨刺，还有说什么肌腱发炎，那刘翔不就是跟腱吗？ 对， 但是最后他辗转了很多家医院，最后到了我们这里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已经排除了很多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又结合他的高危因素 有他这种就是心血管的这种病史，我们最后一检查，最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种临床思维，最后确定这个罪犯到底潜伏在哪里呢？是潜伏在心脏的血管，啊，最后通过我们的进一步的造影以及支架，把他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血管给他撑开了， 撑开， 嗯，出了手术室之后，那么他下床了，说我脚后跟不疼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曲折或者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说也是一个我们张健主任的一个朋友，那么他自己的老父亲眼睛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的话就是几乎相当于等同于失明，就是说别人去眼科怎么看怎么看他眼睛就是死死的闭着 啊， 怎么扒他也扒不开， 他自己也扒不开吗？ 扒不开，就是看不见东西了，那就是眼睛一直在闭着，别人就是给他找各种原因啊，找眼科去看，找神经科去看，但是最后呢，最后找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啊，但是大家这个记住，我还是得跟刚才吸烟，跟那个邓爷爷那个丘吉尔吸烟的意思一样， 少 这种症状是少见的，目的是干嘛呢？是引起大家的一个警惕和重视，就是说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如果你又找不到其他的原因的时候，那就你不妨或者是一定要从心脏这个角度去查一下或者去排除一下，这个没坏处。这个老人家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最后我们经过了也是像前端的这个细致的准备和检查，我们把他送到了我们的导管室做了冠脉造影，那么在造影的就清晰的显示中，他的一根血管是极度极度狭窄的，甚至接近于闭塞，把它开通了之后可以说是重现光明。因为什么呢？他出了手术间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眼睛睁开了，接近七八年的时间眼睛一直是闭着的，家里边人已经都觉得就是算了，这老人也就这样吧，反正这个家里边就屋子里待着，但是呢其实人家眼睛是好的，我只是眼皮睁不开啊。 所以刚才呢吴主任说到的这些就是属于比较罕见病例， 对， 但是就是这样的罕见病例这几年他们已经搜集整理了20多例，这样的一些症状是要提醒什么呢？平时啊我们常常说的，哎呦这个胸口疼啊难受呀，我们会把它和心脏疾病联系到一起，但是今儿听完了今天的访谈，叔叔阿姨们又可以留个神了，有很多当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找不到根源的时候，真的可以往心脏方面想一想，是不是哪个小血管它堵住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慧慧替老妈问，他说老妈的血压是偏高的，每天都会服用降压药，这一到天气冷了呢他就担心心血管出问题，没事啊自己老吃着点什么复方丹参呐、阿司匹林呐，想问问这种做法可不可以。老妈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观点，他说呀这是属于保平安的小药，没事。 首先啊要对这位阿姨的话这个态度要提出表扬，就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关切， 人家知道换季了我得留神， 嗯，我得要留神，我得要去检查，我得要去给自己进行调整的治疗，这个态度这个做法的这个初衷是非常非常好的，要值得推荐和表扬的。这个但是就来了，其后呢他的做法呢就不太系统不太科学了， 嗯， 就是因为从目前来看咱们这些药物啊，它每个药物都有它的作用特点和它的应用范围，那这个时候呢您最好在不懂的情况下不要去自己去擅自的去加去减去调，这个时候呢反而有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药物不光是有治疗作用，它药物还有一定的副作用，那么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最常吃的阿司匹林，甚至有的人就是老人的健康人群，就作为二级预防用药，或者是作为一些得病之后那么我的一些预防用药，那我到长期就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可以减少什么呢？血小板的这种活性，哎，让它不至于那么容易聚集形成血栓，对于心脑血管这种保护作用是非常有确定效果的，这是目前世界公认的。从目前它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稳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咱们目前对于大家来讲，那么阿司匹林是不是个好药？是个好药，但是它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和条件。有些人我就有胃溃疡了，我们自己现在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50多岁是一个院长的司机，那么他我一吃阿司匹林我胃就疼，然后做了胃镜 就是胃溃疡。那么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消化道溃疡，那么会造成什么呢？不光是你胃疼，或者是你吃的东西消化不良，这可能还算一些比较轻，它还可能引起比如说消化道出血，那怎么办？ 出血 啊，所以说这个阿姨用可以用，但不要自己去用，干嘛呢？咱们有北京医保，咱们干嘛？咱们挂个号，自己花十块钱找专门心脏科大夫来，你比如说我要对于我心脏用药，我要怎么一个调整。好些老年人啊，他吃药并不光是阿司匹林一种， 好多种。 对，有的人经常说，我这一早上我还没吃饭呢，我先吃了一把药。你像我们有的病人一早上吃五六种药， 嗯 啊，但是这些药怎么搭配起来，怎么避免它的副作用，怎么就把它的好的作用发挥到最好，哎，那这就讲究一定的技巧和这个策略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是这种普通的各位的这种叔叔阿姨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的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我们在旁边给您去协助您啊，去指导您一下，然后咱们共同把这个方案制定好。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方案，我觉得。 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是已经患上了某些基础疾病的话，您这个用药现在一直强调的是用药安全性吗？这怎么才能安全呢？还得是医生咱帮咱们把关。 没错、 根据您的情况，那首先如果说我能不能吃阿司匹林，肯定得先问问有没有什么胃肠道的这种溃疡之类的。如果有的话，您可能就是不太适合的那个人群了。 对。 啊。还有像您刚才说了，给他一个处方了，那吃了很长时间之后，那我是不是也要面临着到医生这儿来看一看，用不用换药，用不用停药这样的一些情况？ 一个心血管系统疾病是一个长期的啊慢性的疾病，所以说并不是说我这用了这一套方案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 不是的。 我就没事了，行了，我就按照这个吃下去了。咱们临床上有个叫做达标，就是我给了您这套方案，根据您的病情制定了这套方案之后，那么这只是一个开始。干嘛呢？您吃一段时间之后，您还得回来，咱们看看这些药物搭配对于您自己的身体起到的作用达没达到咱的标准。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的胆固醇，咱们就说这个胆固醇是这个造成这个冠心病的这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因素，咱们现在要注意控制血脂，对吧？哎，那么你我吃了降血脂的药，你比如说我开了什么心伐他汀、什么利普妥呀、什么阿托伐他汀，这一类的，那么我吃了，我是吃了，有没有效，达没达到咱们需要的标准？那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的话，他比如说我行了，我 2.6。我这低密度脂蛋白我到了 2.6 了，可以了。但对于有一些病人来讲的话，特别是像那些做了支架的，那么已经犯过这种缺血发作的病人了，那么我这个指标就不是咱们化验单上写的后边那个写着正常范围 范围值， 哎，那个正常范围是指咱们没有任何疾病健康人群做出来的，那个对于一些特定人群来讲的话，那个值就不行。 哦， 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要重新界定，就这些专门人群它有一个达标范围，比如说像我刚才提的，那么你得达到 1.8 以下。哎，那我们很多病人就是经常的，他不一个月，咱们医保不一个月开一次药吗？哎，那么他就经常到这过来，哎，那么我们今天给他复查看看达标了，可以咱们继续照着这个方案来。达标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调整。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啊常年吃药，但是这个药咱们吃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起到我们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定时去复诊，然后呢及时的来调整了。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他这个提问呢有必要跟大家好好说说，因为刚才您也多次提到用这个硝酸甘油，我不知道有多少叔叔阿姨平时是要常备着这个硝酸甘油的哈。他说这个硝酸甘油呢建议有心脏病的朋友准备着，他们老伴儿啊就是这个突发心梗然后送医院之前吃了这么一粒儿保住命的。所以呢他就想问一问这个硝酸甘油平时咱们说怎么保存它，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吃它。 这个网友提一个问题啊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或者他提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硝酸甘油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个救命药，救急的时候。因为你在比如说在外边的时候，你没有其他人的帮助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说是能发挥很大作用。是不是它就是万能药或者是神药呢？也不是。 刚才还是我刚才所说的，是药具有它的治疗作用，同时它还有它的不好的所谓的不良反应或者叫副作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特别说啥，因为我刚才说举我那个心率那个例子，就是咱们手头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要引起注意在哪儿呢，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得有个副作用，就是血压呀它可能会降低了。 哦。 啊，血压会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并不一定就是说我只要见了怀疑心脏的问题我就一定会就或者一定含硝酸甘油。反而呢我含了硝酸甘油啊它反而会 导致血压更低。 对，哎，因为我们这我自己亲手接过的一个急救的例子就是这么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平时啊是个低血压，他平时血压就是在90多、91、92、93高压啊，然后呢他有一天他觉得不舒服了，他其实不舒服啊是因为他这几天啊劳累，然后的确是心脏有点然后同时呢他又早上干活出了好多汗，那个血容量啊有点低了，他其实血压是有更加偏低了引起的不舒服，当时他没有量，但是我们事后这么推测是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自己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嘛，哎， 吃上了， 吃上到造成的血压更低，来到我们最后人就整个从椅子上往地上去瘫去滑，家里边人手疾眼快给他搀住了，然后急救车送到我们那个急救室来了之后，我们一量的血压，大家知道多少吗？那个时候的血压高压，咱们所谓的高压，哎，只有70， 根本都没有劲儿往心脏去给他注血了。 对，他整个人心脏的这点血的压力根本打不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是喝着打得很少，这个人呢就是整个就瘫的感觉，但是还好意识是因为他平时血压就偏低，意识还没有受到影响，人还是清醒的，但只不过就是身体瘫软， 身体已经不由他做主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那大家又引起疑问了，那我硝酸甘油就不敢吃了吗？也不是，该吃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吃的时候还是要吃。 我怎么判断我该吃了？ 如果身边家里边最好备一个血压计，不用去咱们老式的那种水银柱似的，还去吭哧吭哧吭哧去挤那个皮球的，就咱们那个。 绑大臂的那种， 绑胳膊的，甚至来讲，咱们绑腕子的啊也行。干嘛呢？您难受或干嘛之前，我先自己给自己量一个血压看一看。如果血压不低，那么我心中又有难受的时候，我可以去考虑，因为周围没有其他人嘛，或者是没有这个，我不可能我在几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医院了，那怎么办呢？哎，我先量血压，这也半分钟的事儿，对吧？哎，量完了之后血压不低。哎，我含一片试试。而且记住啊，大家记住，硝酸甘油是含的，是要含到舌根下的啊，千万不要说我跟吃药一样，我 吞下去 一口水吞到肚子里边，吞到肚子里边，硝酸甘油在肚子里边只能吸收 8%， 相当于一片的话您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它通过舌根去含的话，含到舌根下，它在一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心脏，立刻发挥作用。 所以大家千万哈，这个服用的方法很重要，它是舌下含服，而不是把它吞下去，也不是说我让它赶紧发挥药效，很多人就想我嚼不嚼吧咽下去吧，这都是错误的，一定记得硝酸甘油舌下含服。 对， 而且我前两天播了一条资讯，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这个十一长假出门的时候带硝酸甘油，很多讲究，一它怕高温，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保质期啊相对来说比较短，您出门之前还得瞅瞅它是不是在保质期内。 对，白老师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特别一个细节决定成败的问题，在哪儿？就是说大家买了硝酸甘油我放那儿，这时候我就拿，从来不查。 对， 硝酸甘油啊，它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那个瓶子是小棕瓶啊，它不是咱们正常的白玻璃瓶子，它是见光，它是容易分解的，所以说它放在那种棕色的暗的瓶子里边，就是保证这个光线照的时候啊分解的少，所以说硝酸甘油的它的说明书上就会写着要避光，哎，保存。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就是说像白老师刚才提的要避免高温，高温它也加速的分解。还有一个事儿是遇着空气分解还有氧化，那么它遇着空气它打开了之后，咱们硝酸甘油的瓶子其实是拿蜡封的，打开了之后它就接触空气了吧，这个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说 药品说明书上写的那个保质期是指它这个瓶子不开封，在正常状态下，那么我放这儿多少多少长时间？ 六个月。 哎，但这个时候一旦您打开了之后，其实您就人为的增加了它的这种氧化或者退化的速度， 更快失效。 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如果要是家里常备硝酸甘油的话，您最好，反正也便宜， 对， 三个月左右您就换一 换一次。 哎，就是一旦打开盖儿啊，没打开盖儿就按照咱们说明书正常的那种，哎，但一旦打开盖儿的话，您就是往前提一提，因为有些人的话，他可能比如说药劲儿不够的时候，他可能还真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说，对于这种救命的，我们说小药，你的这个使用方法、保存方法都特别的有讲究。咱身体好的时候，没事儿的时候，叔叔阿姨戴上花镜哈，咱就把那个说明书。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这一栏咱好好的给他看一看，因为关键时刻他真的是拿来救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网友提问，他说母亲最近做完了心梗的抢救，下了支架了，就想问这个心梗发生之后在恢复阶段，尤其是这种秋冬季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的留神，还有就是对于已经咱放了支架的复发，那个怎么预防一下比较合适？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放了支架了，那么从大家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这个其实病情已经是很重了，对吧？那么临床也是一样，为什么放支架？是这个血管它自己没办法去恢复正常的血供，那么我们放了支架给它撑起来，哎，让它血供恢复。但这个时候，这个血管的病变就意味着已经很重了。放了支架，那么在恢复，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说，除了按照医生给您建议规定的之外，就是那些注意措施啊，坚持服药啊，比如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吃替格瑞洛啊，就这些要坚持服，一般得服一年嘛，不是？其他方面自己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恢复期间我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得了病我放了支架，我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两种分歧的观点，一种分歧观点说好了，我这个得了病了吗？不是，我放了支架了，我 OK 了，安全了，因为什么？支架给我撑起来，它再也缩不回去，不是这么回事啊！支架只是解决您最狭窄或者病变最严重的部位。那您说您这个地方窄了，这血管都是在一块儿长着的，它别的地方你不会窄吗？还是会窄的，只不过咱们这次把这个最严重的地方解决了。那么如果您不注意保养，不注意干嘛，往往在我们前几天接一个病人，就是他自己是今年45岁，三年前张建主任给他放了支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他自己不注意，该喝喝该抽抽，糖尿病不控制，自己的体重不控制，然后自己的饮食不控制，还是大鱼大肉大酒，哎，结果怎么样呢？三年之后又找到我们了，我们一做造影，支架本身好好的，又形成新的狭窄了，造成他这次的症状又发作了。没有办法，我们在原来的支架的这个外边又把这个最狭窄的地方给它 再撑起来， 解决了第二次了。支架只是治疗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开始，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后的事儿啊，一定要自己坚持住，持之以恒，不是说我支架做完了我就结束了。好，这是第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哎呀，我放了支架了，那我就是重点保护动物了，干嘛呢？我就得一动不动，每天我就猫在屋子里，我不能增加运动量，因为增加运动一运动，我这个心脏就负担就重，我这支架都好不容易给你救过来了，我再一增加怎么办？哎，这又过了。放了支架的病人，咱们在初期，比如说头半个月、头一个月，那么的确是应该减少运动，让这个心脏啊有自己的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么随着咱们心脏的功能的恢复，适当的，还是我刚才前面所提供的，就是适当的运动，那么其实对心脏本身的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或者是一个帮助啊。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